那么其实呢，给别人道出的祝福也是自己对于未来生活的希望和祝愿。在歌坛之上呢，有很多和祝福相关的歌曲，不知道大家能想起来多少呢？那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给你的祝福。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歌神张学友的《祝福》，这是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祝福》的同名主打歌。当年呢，这首歌火爆的程度远超过张学友的其他作品，那不但呢帮他拿下了多个歌坛奖项，更成为他歌唱生涯当中最重要的普通话歌曲之一。后来呢，每年一到毕业季或者是其他重大的日子，那么这首歌的旋律呢总会出现，因为寓意深长的歌词非常适合表达依依不舍的心情。一起来分享《祝福》，来自张学友。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唯这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缘，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

2017年的时候，他还和郭采洁一起唱了一首《新365个祝福》。这首歌是根据老版的内容改编而来，其实呢，旋律上几乎听不出相同之处。不过呢，两个版本的歌词却是遥相呼应的。比如说，《365个祝福》当中唱的是“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1440圈，我的心每天都藏着1440多个思念。那么到了《新365个祝福》，歌词呢就改成“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多少遍。一起来分享蔡国庆加郭采洁共同带来的《新365个祝福》。 一刻都不可以离开你，怕你遇上小妖精，只想和你一起看风景，月亮为我作证。从来都不怕你不开心，我有最动听的歌声，但是不许对我眨眼睛，因为新歌都不好听。 还愣着干嘛，快点啦。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 想你。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时钟每天转了多少圈，我的心每天就会想你多少遍。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这一周呢，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活动来到第四周，离新年也是越来越近，所以说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就是新年。那每到新年呢，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会做的，就是互道祝福。那么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祝福的歌曲。 在1994年，歌曲《祝你平安》让演唱者孙悦家喻户晓。在当时，这是一首热度和传唱度都很高的歌曲，因为旋律简单，歌词呢又给人带来平安、安定、轻松和温馨的感觉，所以说深受人们的喜爱。其实呢，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和祝福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当时是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歌，创作人刘青根据电视剧的主题和剧情写下了词和曲，后来因为歌词内容和祝福相关，所以说呢一直被传唱了很多年。一起来分享《祝你平安》，来自孙悦。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些开心，少一些烦恼。 祝你平安，来自孙悦。今天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黄家强创作并且演唱的歌曲，叫做《祝你愉快》。歌曲的前奏呢是根据《海阔天空》副歌部分改编，内容表达的是黄家强对哥哥的思念。其实呢，黄家强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只不过一直以来呢都甘当哥哥的绿叶。因为从小开始，两个人不管是玩游戏还是做音乐，他呢一直都听哥哥的话，当哥哥的跟班。最开始呢，他学音乐学的是钢琴，每一次弹琴动作呢都很难看，就不让他学了。于是呢，他才改学的贝斯。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本市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扩散条件非常好，比较适宜交通出行。不过气温持续低迷，最高气温只有零下三度左右，天气寒冷，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且空气特别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12度，最大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在这周呢，我们的诵读点亮新年活动来到第四周，离新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我们这周的主题就是新年。那每到新年呢，我们都会彼此互道祝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那些祝福的歌。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祝福的歌曲，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类歌曲好像和流行歌坛离得比较远吧。唱祝福歌曲的好像都是很早以前就出道的歌手，但其实呢并非如此。2004年的时候，歌手孙燕姿发行了第八张专辑《孙燕姿》，其中呢有一首歌叫做《祝你开心》。这首歌的风格和她以往的作品呢有很大区别，有一点点民谣风格。其实呢，不光是这首歌，专辑当中的很多作品都和她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因为唱片公司在制作的时候就想放宽要求，让孙燕姿亲自参与到制作之中，选取一些她自己真正喜欢的歌。一起来分享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 每年就这一天最特别，祝你开心新年。虽然蜡烛是老一点，可是开心十年。还想和你再手牵手，就在烛光里连靠脸，连靠脸。哦，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失眠。哦，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 是伤心，祝你开心。想念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哦哦， 祝你开心，来自孙燕姿。2003年歌手阿杜发行了专辑 Hello， 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叫做祝你快乐，歌曲由制作人吴建宏创作，编曲是音乐人蔡正勋。那么在阿杜发行唱片之前呢，蔡正勋就和他相识，而且两人私交还不错。阿杜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蔡正勋也是很重视，不仅亲自给他写歌，而且还包揽了很多歌曲的编曲工作。一起来分享阿杜的祝你快乐。 终于面对你走了，我的世界空白的，就像你把我心都掏空了。明明我还是爱着，可是生命苍白了，我天空变灰色的。我知道这是你给的眼神，也知道终究还是躲不过，我只好对自己说，爱都爱了，痛也痛了，泪也流过了，新的歌唱到这里，还有谁会记得？心都碎了，谁会快乐？痛得太深刻，爱过的人分分合合，伤了无法愈合。我们的故事知道 道这是你给的眼神，也知道终究还是躲不过，我只好对自己说，爱都爱了，痛也痛了，泪也流过了，伤心的歌唱到这里，还有谁会记得？心都碎了，谁会快乐？痛得太深刻，爱过的人分分合合，伤了无法愈合。我们的故事不该不舍得，我会永远祝你快乐。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祝福的歌曲。很多创作型歌手都有自己的得意之作，对于歌手陶喆来说，他最得意的作品其实是一首非常小众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祝你幸福》。歌曲的歌词呢，由他和娃娃共同创作，作曲编曲呢，都是他自己。那之所以这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因为这首歌的编曲是他做过的所有歌曲之中最复杂的。歌曲使用的元素呢，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的灵魂乐，70年代摇滚乐特有的弦乐与管乐，还有80年代流行的 disco， 还有放克的旋律。在短短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他一口气贯穿了20世纪流行音乐的三个黄金十年。那这样的作品放眼整个歌坛都是非常罕见的。一起来分享祝你幸福，来自陶喆。 你不再打电话，从你有了他我被丢下，还在等你说你最爱的是我，请你别再装傻，遇见我不必那么虚假，你有什么好尴尬，你又在利用我的心，太软只要看你掉下眼泪，我比你还难过，你忘恩负义还用谎言报答我、yeah、我不想一直听你说他对你有多好，也不会祝福你两犯了的火到老，你要记住我永远爱着你 forever， 你属于我，电话再也打不通，你的东西已经都搬空，只剩漱口杯和一把旧牙刷，以前你住的顶楼，陌生房客说你已搬走，柳叶堆心没人收，你 轻易就忘掉你的承诺。我们的爱像保鲜膜，用过就被丢掉，再提起过去一切我只感到我不想一直听你说的对你有多好，也不会祝福你俩快乐的活到老。你要记住我永远爱着你 forever，说我没有他的好，更不会祝福你俩快乐的活到老。好戏在后面，你就等着瞧。我祝你，我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我祝你幸福， 祝你幸福。 幸福耶、yeah、是我的 痛苦耶、yeah、我不想一直听你说他对你多好，也不会祝福你俩快乐的活到老。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好，高摆不平，你忙吧忙吧忙吧不平，我劝你不要再走，睡的小 baby， 以后别哭着回头把我找，我祝你，我祝你们一辈子都快乐。 祝你幸福，来自陶喆。其实呢，名为祝你幸福的作品呢还有很多很多。09年的时候，歌手萧敬腾也发行过这么一首歌，不过呢，这首歌算是翻唱作品，原版是凤飞飞演唱的，也算是凤飞飞最经典的歌曲了。歌曲问世于20世纪70年代，在当时的我国台湾，凤飞飞是很多女歌手的偶像。这首歌呢，让不少人对生活和未来都充满了希望。所以歌曲虽然浅显简单，但却是他众多作品当中非常深入人心的一首。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其中萧敬腾的版本在编曲方面是最为流行的。一起来分享《祝你幸福》，来自萧敬腾。 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用坚强意志发挥你的智慧，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

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